没有，就是有点平 OK 对 I'll see you tonight See 要加重音 OK 有点像晚上打电话已经快要睡着了的时候哈。 对 今晚见吧 对 今晚见吧 对今晚见吧 江州 I'll see you tonight I'll 这个发音也可以可是我们最好用这个弱读 I'll OK 把它发成 I'll、 马超 I'll see you tonight I'll 也可以可是不要动嘴唇刚听到你动嘴唇了 I'll 的音了 OK 一年 What a jerk What a 的这个好像加了儿化音不知道有点吵刚刚所以这个好像听到一个嘚嘚的音了 OK 咱这些新同学们这以后发语音还得发个清楚的啊大声的朱思淼 I'll see you tonight OK I'll 的这个不对你发成了一个 A 不是 A然后结尾动嘴唇了没有动舌尖 OK 所以你发 L 而不是 All John Don't like a big jerk to me But if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That's 别发成 That's OK 它不是舌尖碰上颚而是碰上齿 That's 天道酬勤 I will see you tonight No, I will 发 all, OK, 不要把它分开每一个字都官方的发出来用官方发音 OK, all, all 就可以了。 娴静 OK, why can't getting off the track here? OK, 别发成 OK, 你刚刚发的是 key, key 是钥匙应该是 K, OK? Deja vu. What a jerk. What a jerk, 这个的别发成打 what a,OK, 这个 R、的音嘴巴就太大了。 可可 Sound like a big joke to me, but if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又用了一个 N、的音了这个是一个双元音 L, sound, OK, sound. 均匀 第一次听直播。 这个哈。 I'll see you tonight. I'll see, 这个 嗷嗷的音是动嘴唇的你要动舌尖。I'll OK 要顶舌尖 惠迪 OK We're kind of getting off the trick here Track 嘴巴张开发的是 trick 一一跟 a 一 a 嘴巴大小的区别 好来 Jason OK I got it 这个 OK 稍微放松一点你现在有一点一字一顿 OK OK OK OK 我们再来挑选一些老同学啊，给大家展示一下你们这个学了这么久是吧也得有点进步了吧平静 OK we're kind of getting off the track here sounds like a big jerk to me but if that what you want to do 说得非常好 that 跟 what 应该有一个思的音 that's what 不是 that what 这样语法就坏了 OK、 好再来啊我们的 Bing Wen I'll see you tonight Oh 别 I 的音 OK 别用中式的 I I Shara OK we're kind of getting off the track here We're kind of 这一段说的不错可是稍微放松一点有点重了 kind of OK 春暖花开 I'll see you tonight I'll 结尾动了嘴唇别 I'll 了 漫天飞雪 OK we're kind of getting off the track 你的 get 别加重音剩下的都完美 嘟嘟 Sounds like a big jerk to me But if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OK 这里面有一些音应该省可是没省 OK 好像是 like 这一段有一个问题 big,、big 的歌 没省 Big a jerk Big a jerk 这最好省略 OK Big jerk Tippy OK, we're kind of getting off the track here. 这个说的非常好。 Samantha. Okay. What a jerk! OK, what a 的音嘴巴再大一点点。 小双。 I'll see you tonight. I'll. 没有 all. I'll. 对就 顶舌尖不要动嘴唇。 川川。 OK. 来。 耶、老 师你看你完美错过这个机会Alvin Sound like a big jerk to me But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OK、If that's what you What 的特要省略你刚刚发成了 what do you 了 OK 别用的的音 水流云聚散 Sound like a big jerk to me But if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